今年农业出版社成立70周年报告会25号举行，由出版社干部和职工参加。会上传来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致农业出版社记者、编辑和干部的贺词。贺词指出，在两位伟大领袖的深切关怀下，农业出版社成立后70年来，加强和发展成为一个编撰力量雄厚、编辑条件齐全的出版宣传基地，来一直圆满完成了积极动员农业劳动群众和干部贯彻党的农业革命方针的光荣任务。会上记纪念报告后，有一些人做了发言。